我经常就是比如打开一个什么电子书啊或者一个小说，然后听起来，然后戴上手套，你就是再打电话什么的，如果我不接我就肯定是戴着手套呢， 会连续工作十几个小时。 对，因为我也不想停下来，因为停下来一牵扯到琐事就等于把我从那个世界就给带回来了，然后我如果再进入状态就很难了，所以我觉得你在跟他们的对话当中你就全身心的去投入，然后真的也是不吃不喝那样，可是我觉得时间过得特快，怎么又黑天了的那种。 好的，这就是今天的月生活，精善记忆，接受不完美，力求更完美。我是主持人 Chloe 刘，也欢迎大家关注我们的微信FM Lifestyle 月生活，我们会在这一公众号上呢发布更多的信息和图片，也谢谢您的收听，那我们下次再会喽，拜拜。 接下来您将听到的是环球三十分，及时的海外动态，最新的华语广播，环球三十分呈现给您不一样的环球资讯。方潮，奋进新时代，庆祝改革开放四十年，北京电台竭诚推出百集叙事。 改革开放是决定当代中国命运的关键抉择，是党和人民事业大踏步赶上时代的重要法宝。 亲历世间传奇，投身伟大实践，置身于过往与未来之间，和我们一起倾听亲切的声音。 在同一条街上，这生活因你辗转倾向，这孤独因你浓墨飞扬，千万人中你很平常，你是我的智慧闪耀着幸福之光，你的爱心传递着每个希望，北京榜样，平凡中的力量，北京榜样就在我们身旁，我常走在同一条街上。